现在主，你的百姓在你话语面前存着谦恭，在等候你自己的教导。愿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来掌管传讲人的口，也掌管聆听人的耳，好让我们这一刻在你话语面前能够蒙主你亲自的教导帮助，并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所吩咐的。奉耶稣名求，阿们。基督徒认识神以后，很快想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如何跟这位刚刚认识的神相处。摩西这地方，今天生命记第十章这里来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也是我们认识神最根本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如何跟神相处呢？我们应当敬畏他。敬畏他在英文里面翻译 fear the Lord， 如果只看英文的话就是害怕神。所以应该从翻译的角度，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怕神。如果只是看英文的话，你就 fear 害怕神，中文呢是敬畏神。我不好再比较看清哪个文化，但是应该说中文的翻译更接近希伯来原文敬畏神的意思。所以在美国的牧者、美国的讲台上要不断地强调，这个 fear 是一种 reverential fear， 带着敬爱的一种害怕。所以中国中文就非常简单，敬畏，翻译得非常好。摩西是对哪一些人、哪一批人来讲敬畏神呢？在十一章后面会讲，摩西是对这一代生命记是一个以色列的族长，在年迈的时候即将离开世界，神也已经告诉他，你因为当年发怒气没有办法进迦南地了。所以他是一位以色列的族长，在年迈的时候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子孙一个谆谆的教诲。他很快要离开世界了，他从神那里得到的托付的话语、圣言和对他百姓的教诲要传递给他的百姓，好像一个爷爷对自己的孙子孙女说，你应该怎么做才可以对你自己有好处。他的对象是一代在旷野风沙中间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我们说的年轻人也不是二三十岁，是中老中青年人，大概是四十几岁到六十岁左右的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这批人在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只是儿童或者青少年，所以这样的一代人，摩西所告诉他们要敬畏神的这个对象，不是一群从来没有见过神的奇迹的人。他讲得很清楚，说我不是对你们的孩子讲，意思就是像孙子辈的，因为他们这你们的孩子没有见过过红海在旷野里面所行的那些耶和华神所行的那些奇迹。他说你们是亲眼见过这些，像过红海、像地裂开、可拉一党人陷入被审判、那个叛党被审判这样的一些事情，都是他们亲眼看见的。而且他们亲身经历过上帝借着玛拿供应他们、鹌鹑供应他们，这些奇迹都是他们不但是眼睛看见过那些大而可畏的事情，而且也亲身肉身经历过上帝的眷顾。所以他的对象是对这样的一群亲眼见过上帝奇妙的作为、亲身也体验过他的眷顾这样的一群人来讲，什么是应该怎样的敬畏神。所以我想今天借着生命记第十章十二到二十二节这里，我们谈论两个方面的话题，一个是为什么要敬畏神，第二个方面是思想我们如何来敬畏神。那第一个是为什么要敬畏神，我想两个方面。这地方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敬畏神是因为他是一位至父至大至圣的神。我们至父不太提哈，我们你可能在圣经里面听有人笑了，在教会里面二十多年第一次听神很富有，特别今天很多人很有钱了，我们提的至父，中国文化里面从来都是看清商人，到经济改革以后才有一些改观，商人是很有能耐的、会赚钱的， 但是因为有些商人做不好的事情，是使得所有的商人都被连累的。富有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是应该是很好的，神是很富有的。这地方富有，我们来看刚才读的经文第十二节，就是以色列啊，你们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第十四节，看到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所有的，都归耶和华你的神。有钱了，富有，富有不一定有钱了，神可能没有钱，但是神很富有。我听说有一个人富有到一个地步，有一个 block 一条街都是属于他的，够有钱了。请问在你坐飞机的时候往下看，有一条街属于你大不大？坐飞机的时候大吧？啊，很小。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栋房子就不得了，我听说在上海，如果你有100万，不是100万，就是如果你有20万人民币的话，只能买一个厕所。上海的房价据说比芝加哥还要高，上海某些地方。但有钱人可有几栋房子在上海，我听说有，除了贪官以外啊，真正赚钱的那些有钱人有几栋房子，那我们就惊叹的不得了了。那我再听说有一个富翁，真的一条街都属于他了。前不久我们家孩子去郊游，考完试了，去一个以前曾经的富翁那里看了，哇，照片照回来，那是以前的富翁，房子大的不得了，后院。但是你坐飞机往上看，一条街真的没什么，没多大。但是你相对看看我们的神，他拥有什么？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下的一切都是属于他。诗篇里面诗人说，天上上的牛羊都是属于他的，他是这样的富有。对神的富有的认识我们讲的少，但是有人这样的经历过以后，他会对神产生敬畏。在达拉斯神学院，不是我们这个三一达拉斯神学院，在 Texas 德州，这是福音派里面被神很重用的神学院。但他刚开始的时候其实经历很大的艰难，跟其他许多宣教士其他神学院开始一样。有一天神学院刚刚开始不久，就有人告诉他说，我们要被关闭了，因为我们付不起那些该付的那些不知道什么方面的钱。所以学校几位同工，学校的领导，其中还包括后来在三一神在牧笛神学院服侍的爱因塞，他们都在那里，那天就一起来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就想起祷告说，神啊，天山上的牛羊都是你的，你就卖一点，然后帮我们付这些我们需要付的债吧。他就这样祷告。这个弟兄对神很有信心，对神的富有很有信心。他正在这样祷告完以后出来，就有一个，真的是你说凑巧也很凑巧，但是就是他就这样祷告了。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人，他那是个农民，是一个 farmer， 他有很多牛羊。那天他就是卖了一些，卖了一些以后他就想，钱太多了怎么办呢？他想奉献给主，怎么奉献不知道奉献给谁。他就想想，哎呦，三一不是那个，你看我老想起三一神学，达拉斯神学院可能有需要，他就不知道，没人知道，没人告诉他，他就到了学院那里去敲门，跟院长那里敲门。他们说，我卖了一些牛羊，就想奉献给主，不知道神学院有没有需要。院长说，哎呦，真是神送来的，你卖了牛羊啊，我们刚才一个同工说，主啊，你就卖一点牛羊来帮助我们嘛。我们神这么富有，不是说你在生命中间赚钱经历过神的供应，但是要知道，天山上的牛羊，天和天上的天以及地，万有都是属于他。当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这样的富有的时候，我们应当对他存着敬畏。另外，这位神也是一位至大的神，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不是说别人有，别的也有主，别的也有神，别的也有王。当说万神之神万主之主的时候，乃是用这样的比喻说，人把很多人当作好多神，当作好多主，但是只有这位真神是配得我们敬拜。 这位神也是至圣洁的神，他眼睛不看邪僻，他超越万有之上，他洞察我们内心一切细微的罪恶。特别我们这里看他讲到他自己是一位怎样的神，他说他是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神不以貌取人，不像我看到我的姐妹以前哇，就觉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那是以貌取人。但他后来主要是认识他，因为爱主娶了他，决定娶他也是因为他说不要爱他超过爱主。但是人会以貌取人，昨天有一个朋友来我们家，今天早晨在车上孩子还在问，哟，他是白人很高，儿子说他很高，女儿说他很白。我现在在家这个，如果太太再说他很帅的话，就高富帅啊。就早晨今天讲，他是我们一个姐妹的未婚夫，哇，我们很喜欢他。我们看到高富帅我们就喜欢，但是神不是看这些，对不对？记得在撒母耳记第十六章那里，神就差遣撒母耳去寻找新的王，因为扫罗已经背离了神。所以到了耶西家，圣灵感动这位先知，到了耶西家一看见他大儿子以利亚过来，又高没说又帅，又高又肯定长得很好看，神就跟先知肯定想肯定是这个了。但是神跟撒母耳说不是这个，他说啊，我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人就是看外表，但是我是看内心的。不久前在我们社区里面有一栋房子，前面经常有蒲公英，长得很大，长得很不好看。我还有其他的人经过那里都觉得，哎呀，这个蒲公英真是，这个人怎么不照顾一下？不说照顾自己，你也会影响社区啊。我最起码我自己不知道师母有没有，我们走过那里，经常心里都对这家族都产生一些判断。我记得华人有这样的话说：“欲知屋中人，但看门前草。”我就用这样的一种谚语来判断，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很 messy 很乱的人。但是神很怜悯我，知道我这个判断是非常有问题的，我一直判断很久了。结果有一天我们家四口去散步回来的时候，路上看见一个老人家推着垃圾桶出来，我万万没想到我论断那么久了这个家主是谁。他可以说是今天在福音派里面存在的少有的杰出的神学家，被称为他写的书被称为当代的加尔文。这样的人住在我们社区里面，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杰出的神学家他就可以蒲公英就可以乱长了，不是这个意思。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残疾很久了，常年住在医院，他孩子长大走了，这位老教授常常要陪着他太太，他当然也请人割草，但是没有像许多人那么勤快，因为他很多时间要陪他的妻子。那天我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个老教授，赶紧回家 Google 一下他的名字，给孩子给师母看一下我眼睛有没有看错，他们都正视了，刚才这里你看到的是这个人，在 Google 以后发现这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大名字。我们很容易下判断，链子没像我一样看到别人蒲公英长得不好就说这个人不善于管理，不知道他的时间许多是在神的事工上，更不知道他的辛苦，更不知道他为了照顾妻子他有多少时间可以花在这些后院割草这些事情上。我们会这样子，但是这位神不是这样的神，他不会根据外表，根据你的学位，根据你的财富，根据你开的车住的房子，根据你的地位来判断人，他是看我们的内心。因此我们对这样的一位神应该产生敬畏，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思念在里面没人知道的，连配偶可能都不能知道的，他都知道。这样的一位神值得我们敬畏。我记得我那天回来的时候知道心里非常难过，不是因为论断这个教授，我心里自己很难过很痛苦，觉得哇，我是传道多年怎么还这样的论断人，都没见过的人都论断他。结果论断呢是一个 他是挂了我的名，他还是我的导师，你不知道这个惊奇。虽然他不是直接指导我，但我的名字在曾经读神学的时候挂在他的名下，这些让我惊奇。回家的时候我看他，我还在读他厚厚的一本书，写 No one like him， 无人像他，一本非常杰出的神论的书。他这样的痛苦照顾他的妻子，这样的忙碌，这样的被神所用，但是我就是因为他门前的野草，我去那里论断他，很深的痛悔在心里。但是更是对这位神，他是不论断人，他也不接受贿赂。神怎么会接受贿赂呢？请问我们可以贿赂人，对不对？我们怎么贿赂神？我今天问跟孩子探讨这个，在车上，贿赂神跟向神感恩都是奉献啊，你都是把钱拿到圣所里面奉献，贿赂神跟感谢神有什么区别？我听到的探讨的结果，我想很值得我们分别，区别在哪里？感恩就是当你经历到神自己的时候，你内心充满喜乐了，乐意的感谢来奉献，那个叫感恩。贿赂是什么呢？贿赂说，神啊，我明天要去投资一个地方100万，我现在奉献100块钱，你能不能10000倍的祝福我？那个叫贿赂。有没有区别？有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说，你的奉献，所谓的奉献，放在教会里面跟异教里面那些烧香拜佛的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不是说异教里面都是带着不好的动机，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如果你带着这样的心态的时候，还不如那些为了去求子光阴，那我要个儿子，还不如那些人。基督教世俗化以后也会产生这样的心态，我们去贿赂神，但是我们说很好听，我去奉献，但是心里说，主啊，你看我的钱都放在你的教会里面了，你就祝福我什么什么嘛，那个叫做贿赂。弟兄姊妹，不要这样做，有这样的心态赶紧悔改，因为神不接受这样的贿赂了，他只接受经历过他的人奉献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我非常赞成我们弟兄的祷告，如果还不认识主的话，请你不要奉献。一般弟兄姊妹说请不必奉献，这个很客气，这个是可以的，不是说你们错了，请不必奉献，你一定要奉献也是可以，但是我更欣赏弟兄说请不要奉献。如果还不认识主了，请你不要奉献，让我们基督徒知道奉献是你的权利，原来不是施舍，不是可怜，不是内心的平安，我要平安，我要放一点钱。奉献是基督徒，它不但是本分，它还是权利的。所以我很赞同一些弟兄姊妹，男主还没信主的人的所谓的奉献。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开一辆破车，我的母会有人，一个慕道友，就也是我的朋友，他看见我读神学很可怜，就在母会呢就想送一辆车给我，结果就被人拦阻了，被我一个我的辅导的太太，他说你还没信主，雅敏不需要你可怜，你就免了，不要送给他车了。请问我听到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感受？高兴还是应该高兴？高兴吧哈，还是应该难过？你们替我说说看，什么感觉才对，才合适，才合宜啊？又难过又高兴的话，你们投票。我非常感谢神，高兴。你知道有一样东西叫尊严，它超过钱财的。我的朋友他也是出于关爱，但是他可怜我，他看见你读神学了，哎呦好可怜，我送一辆车给他，但是要他认识神，他不认识神，不信神，我就不信，但是我愿意把钱给你。当然感谢神，后来他自己信主了，我后来也不需要车了。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让我们敬畏，让我们内心发出这位神是一位至高至大至圣洁，这样的神让我们从内心发出敬畏，我们的意念都知道他也不接受我们这些人来他面前好像的贿赂。第二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敬畏神？因为我们亲身经历过他的眷顾。这位神好像高高在上，创造宇宙万有，值得我们敬佩，好像很有威望很有名望的那些人一样，我们好像敬重他。不但如此，这位神跟我们个人还有关系。当摩西在这里来告诉以色列人要敬拜要敬畏神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在 往下看21节，他是你们你所赞美，是你的神，为你做了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天上的星那么多。这位神不但是高高，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好像高不可及的一位神，他还是跟以色列列祖有亲密的关系的。他从他们中间拣选了他们，在申命记7章7节里面讲，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人多，其实他们在列国中间是最小的，那是因为神爱他们，拣选了他们，不是他们配得的。这位神在历史中间跟他们的关系分开红海，让以色列人走过红海如行干地。当以色列人中间有一群领袖起来背叛的时候，可拉一党人，神就在他们面前把地裂开，行出奇妙的事情。他们饥饿的时候供玛拉，他们玛拉吃够的时候，厌烦的时候，要想吃肉的时候，神供鹌鹑。这些事情都是当时摩西所勉励的对象，清清楚楚的事情。所以这位神要敬畏他，因为他跟我们直接的眷顾我们。对于今天来说，我们敬畏神所勉励的，不是我不是勉励一些来到我们中间刚刚来的新朋友，或者说你从来不认识这位神的，乃是跟你们说能够心里有共鸣，是的，我认识过这位神，他曾经拯救我脱离黑暗的权势，他曾经让我归向了耶稣基督，认识这位可亲可爱的救主，是这样的一群人，你心里会有共鸣的。这位神不是遥在天际的神，他却是跟我们生命有息息相关，他曾经在某一个时刻里面我们与他相遇过，他也显明我们的罪，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污秽，并且他愿意来救赎我们，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产生敬畏。所以因此我们理解敬畏的时候，这地方敬畏在第一节里面，在12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可以把它都合在一起。敬畏不只是害怕，不只是尊重而已，敬畏也是一种爱戴，对他也是对他的尊崇，对他的爱戴，也是遵行他的命令，对他的顺服，这些都可以连在一起，合在敬畏里面。第12节里面说，现在他说，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心的爱他，侍奉他，遵守他的命令律例，就是今日所吩咐你们，我要叫你们得福。所以这地方当我们讲到这位敬畏的时候，我们心里还对他的爱戴。举个比喻来说，有点像孩子对威严又慈爱的父亲那种情感。那今天我们做父亲的可能都已经离开这个距离相当远了，我们很可能溺爱，但是孩子尊重不起来我们，或者我们太严格了，霸道了，像男霸一样，那可能孩子没办法爱戴我们。但是圣经的神是告诉我们，既是值得我们敬重，又是让我们可以跟他亲近的一位这样的神。我很羡慕这样的父亲，他既可以严厉地管教他的儿子，又可以让他儿子爬在他的头上跟他一起玩了。我们中间有这样的父亲，我很真的是很敬佩这样的人。跟孩子严起来的时候非常严，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但是当孩子跟他玩的时候，他又花很多时间跟孩子一起玩，一起滚，一起爬，那孩子跟他非常的亲近。所以这地方的敬畏神是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父亲，他是一个慈爱又是一个威严的父亲。这个威严让我们犯罪的时候会害怕这样的父亲，但慈爱的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父亲是可以随时亲近的，可以撒娇的。我经常想到我们的同胞老乡当中有好多在这里开餐馆，他们出于忙碌各种原因，在孩子前5年放到爷爷奶奶在中国带，后来回来以后发现这些孩子跟他爸妈没办法，有一样东西缺了。你知道什么东西没有了吗？妈妈们知道什么没了吗？如果前5年不是你带的，这孩子有什么东西你弥补不了？孩子不会跟你撒娇，这个损失可大了。前5年那婆婆带的，那外婆带着孩子，跟妈妈不太会撒娇了，因为那个亲昵感是人神造我们的时候是在童年中间跟你相处的人在一起的。所以我很感谢人，也很敬佩我们中间有些母亲放弃了高薪的工作， 留下来陪孩子，在幼年这段时间陪孩子，这是非常 noble 非常高贵的，不但高贵也是非常智慧的。不是批评所有上班的姐妹还都做错了，但是你要是上班的话，你要额外花时间，特别你的孩子在前几年很小的时候，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那样你才有亲近感。不但知道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敬畏神，后面要有两点跟大家分享，应该如何敬畏神，如何敬畏神。那第三点是敬畏神的人应当爱他，遵循他的诫命，全心侍奉他。刚才不断的讲过，在生命记第四章到十一章 这地方，摩西好像一个不断还有一个 nagging mom， 有一点好像一个滔滔不绝，好像有点唠叨的妈妈一样。他不断的提，你们要爱主啊，你们要敬畏神啊，你们要遵循他的诫命啊，不断的提，不断的提。我不知道人听不听会不会烦，但是你要仔细看的话，不断的出现这样的事，你们要爱主，你们要敬畏主。就像我们最近这几有几对聚会出弟兄姊妹来我们这里，就是说哇，某某人很爱主，他常提起来的都是心里带着一种喜乐的成长。摩西也是一样的，他像爱我们的妈妈，好像看见我们很怕我们走向偏离神的道，不断的说你们要敬畏主，你们要爱主，你们要侍奉他，这样对你自己都有好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这地方要爱神，遵循他诫命，全心侍奉他，这个都是好像很抽象，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是我想我们稍微再多一点点想敬畏神的人他的特质。刚才讲敬畏神的人已经讲过，不只是害怕他，不是怕神，他会有敬畏有尊敬。就像我们弟兄信主的时候发现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突然间学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他产生敬畏感，这个非常合宜的。但是敬畏神的人他同时也是爱神的人，他跟神有很深的情感。刚才讲过，就像对自己的父亲那种，他既是威严但是又是一个可以跟你黏在一起可以撒娇的父亲。如果你自己的父亲刚好不是这种角色，很抱歉，但是天父是这样的角色，他可以让你在你那面前去爱他，表达对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华人教会特别我们做弟兄呢，到年长一定地步的时候提爱啊敬拜中间自由的表达都很欠缺。我们在长辈中间也是，像我父亲非常爱我，但是我从小都没有听过一句话我爱你，他表达不一样，他就是拼命帮你做事情，提供你最好的条件，这就是中国父亲的爱。好在我的爱的语言也不是说必须每天说 I love you 了，如果那样的话早就出现问题了。但是我们也慢慢理解中国的父亲特殊表达爱的方式，我们要尽情的学习像大卫一样尽情的表达对神的爱，不只是在外面跳舞唱歌那样的一种狂喜，而是内心知道这位神他救赎了我们，你深深的爱他，爱戴他。爱他表达的方式很多，每个人语言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内心的因着爱他，你来遵循他的诫命。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爱神的人一定要遵，一定会遵循他的诫命的。遵循神的诫命，今天遵循服从都是大家不爱听的话，都是好像有人有权威，我必须好像听你的，好像在街上被警察抓到的时候，你不得不低头，那种遵循顺服都是变成今天非常负面的词。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遵循神的诫命顺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正面的，都是因为内心对神的爱和敬畏发出来，来顺服他，来遵循他的诫命。所以我想这地方特别强调大家在实践中间，当你要做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内心是因为主的缘故你来做的，就像妻子顺服她的丈夫，很多丈夫可能不值得你顺服，不值得你敬重，但是你因为爱神的缘故，敬神的缘故，你敬畏你的，你顺服你的丈夫，这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千万不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说哎呀，我的那位啊，我的老公啊，他真的让你尊重不起来。我们在婚姻辅导里面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你以后还可以这样告诉我，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灵性上姐妹们有稍稍的长进，能够因着你内心对神的敬畏对神的爱，你来敬畏那个，来敬重那个可能你敬重不起来的先生。弟兄也是一样，我们被吩咐要舍命爱我们的妻子， 我跟大家可能讲过，以前在我们诺尔顿，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些男生还不信耶稣，他来到教会，他要找女朋友。我就很好奇，你不信耶稣怎么会找基督徒女朋友呢？哦，他说听说圣经上说妻子要胜服丈夫。哇，我说你圣经还真是挑对了，找到这样的女孩子都是要听你的将来。但是你知道吗，我说圣经也说你要舍命爱妻子，你知道吧，你要命啊，你要娶基督妻子哈，你要按照圣经做的话，圣经是要你的命啊，你要不要命爱你的妻子。哦，他说那个我倒没注意。内心因着对神的敬畏爱我们的另外一半，内心因为对神的爱和敬畏爱我们的配偶，这真实是神给我们的灵性的操练，就在那帮助我们全心的侍奉他，也是用内心来侍奉，不只是在教会做多少事情而已。如果你带着敬畏神的心爱神的心，你的每一顿饭给孩子做了，给你的家人做了，你每一个爱心坐在你不认识的朋友面前，在神看来都是可喜悦的。我听到一个姐妹说，她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看见教会里面很大一个辉煌的教会，唱诗班都非常漂亮非常好的，结果在梦里面她天使告诉她，她听不见，天使说我什么都没听见。那姐妹说那个诗班那么好，你怎么会听不见呢？但是后来天使说，哦，我听见了，有一个小小的声音，敬拜神的声音。那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一个姐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姐妹用心灵来敬拜神。当然这是一个梦，但是寓意很深，帮助我们看见你很可能是个辉煌的诗班诗袍，做得很好看。我不是说诗班的都没有神的灵在里面，重要的这地方，这个梦给我们的很深的寓意就是，如果只有形式的外表的那些再辉煌再好看都是空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用内心因着对神的爱和敬畏，他敬拜神，他来服侍神，做小小的事情神都喜悦。我们操练有一种心态来侍奉神。劳伦斯弟兄是我非常敬仰的人，他没什么文化，是法国的一个厨师，我不讲他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你只要 Google Brother Lawrence 这样的字，你会看见他很多事情。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人，他做饭给那些修士、给神学家、给牧师们吃，但是遗憾的是300多年过去了，那些他做吃他的饭的那些所谓的那些满腹经纶的神学家们、博学之士都被人忘记了，只有这位弟兄厨师没文化，他被名字被记下来，来建造、来激励神的百姓。为什么呢？不是那些人没有学问，不是那些人都不敬畏神，乃是这位弟兄他在很卑微的事情上，他用正确的心态来侍奉神，因此神喜悦这样的侍奉，也愿意他那个卑微的名字却被神的百姓敬重，也效法他不断的操练在神的同在中间来侍奉神。最后，敬畏神的人他应该效法神来关爱那些在我们周围寄居有需要的人。神告诉他说，因为你们曾经在埃及为奴之地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你们也是曾经寄居过那里。我们要效法我们的神，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很像神自己，他常常就问神，你在这件事情上你会有什么心意，他常常问这样的事情，他会关爱周围有需要的人。昨天我很感动，在我家里我们有长青团契，一位伯伯见证了，我每次他见证我都很感动，因为他非常有勇气来见证过去怎么样从认识神以后生命的改变，而且见证是他在他家人中间。到后来他过来，他自己脚都不健壮过来拿一个菜给一个另外一个弟兄吃，哎，我真的看的时候很感动，那个弟兄赶紧说，哎，我应该我给你拿，虽然那个弟兄不是需要他特别帮助寄居在中间的人，但是这样的一个服侍，一个小小的一个行动，你就知道他也想可以服侍别人，虽然他身体都可能不够健壮。我们也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见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帮助我们，我们在寄居之地，我们曾经远离神的家门，流离失所，与圣洁的神、与这位慈爱的神无分的时候，神服侍了我们耶稣基督。神也在我们的周围差遣许多圣徒来关爱我们。我自己想到那些在诺德顿读书的时候，那些 那些台湾香港的同工，我那时候做学生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帮助我们，这些我们在很不客气跟他们辩论的时候，他们怎么包容我们。我有一次跟西北的同学见证，我自己，我今天如果在牧羊中间能够有一点点忍耐去服侍，是因为那群人在我身上生命的榜样。所以我们应该去效法那些敬畏神，效法神一样去敬畏神，去帮助周遭有需要的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不要，如果一个人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他其实说爱神是虚假的。如果一个人在周遭有需要的人在周围，我们可以熟视无睹，其实他说爱心是虚假的。如果一个人可以说我可以解放全人类，却不能够帮助自己身边的人，那种口号也是虚假的。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他是一位至富至高至大的神，值得我们敬畏，他也是怜悯眷顾我们的神。我们从内心敬畏神的人，应当遵循他的诫命，爱他，全心灵的来侍奉他，并且效法神一样来眷顾，来照顾周遭有需要的人在我们周围。但愿我们的群体能够成为一个内心常常想到被神的话语规范，被圣灵提醒，活出一群敬神爱神，人也在我们身上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样式的一群人。好，让这样的一群有生命的人在这地方，不管有多少人，哪怕是少数人，但是只要有敬畏神，厌恶罪，然后我们用生命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来提醒，主啊，来写进你自己百姓的心板，做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你是一位怎样威严可畏的神，也是一位可亲可爱的救主。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我们弟兄姊妹在生命中间某个时刻曾经与你相遇。主啊，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被你打开，发现自己的刚硬、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悖逆。主啊，以至于我们认识了你，接受了这永恒的救恩，甚至我们的生命产生奇迹的改变，我们都献上满心的感恩。主啊，但愿主你记得百姓能够内心回应，我们也立志在主面前愿意过一个敬畏神爱你顺服你诫命的人。主啊，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能看我们的时候就看见了你自己。主啊，也对周遭有需要的群体，主啊，我们也格外的敏感，来效法主你怎样的爱我们。神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借着你话语的提醒，但愿你自己的话语永不废去，发出去就不突然返回，在你百姓的心里做成奇妙的工作。也让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渴慕真道的来到你圣所里面也不突然，能够看见这位神是这样的愿意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爱子为我们舍命，主啊，以至于能够去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永世的救恩，能够领导他们。主啊，使我们慕道的朋友也能够得到救恩的益处，和我们一样一起学习来敬畏你的爱你。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